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家的意义，尤其是家的精神价值。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正在为您播出的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是大年初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要品读解析的作品呢是曹禺先生的《雷雨》。 高考倒计时100天，家长如何成为孩子备考的好助手？2月25号上午9:30，教育面对面春节后为高考家长特制第一场网络直播活动，主题为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为一名睿智的家长。家庭教育专家和高考专家将做客直播间，分享家长高考前最后100天的关注点和角色转变、营造家庭环境等经验。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获取直播方式。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 好的，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为您安排播出的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继续邀请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雷雨》当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出场了。 之前一切都已经铺垫好了，接下来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个剧中人物周平就应该登场了。那么对于周平的这个登场的文字介绍，可以称得上是浓墨重彩了啊！我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读几句，大家可以一起通过文字感受一下周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我们一起体会一下。 他约莫有28、29，脸色苍白，躯干比他的弟弟略微长些，他的面目清秀，甚至于可以说美，但不是一看就是女人最心的那种男子。他有宽而黑的眉毛，有厚的耳唇，粗大的手掌，乍一看有时会令人觉得他有些憨气的。不过若是你再长久地同他坐一坐，会感到他的气味不是你所想的那么淳朴可喜，他是经过了雕琢的。虽然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渣子已经经过了教育的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了，但是一种可以炼钢融铁的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蛮力，也就是因为郁闷长久离开了空气的原因，成为怀疑的、怯弱的、莫名其妙的了。和他谈两三句话便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空形， 如生在田野的麦苗移植在暖室里，虽然也开花结实，但是空虚脆弱，经不起现实的风霜。在他灰暗的眼神里，你看见了不定、犹疑、怯弱同冲突。当他的眼神暗下来，瞳仁微微的在闪烁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蜜月自己的内心过缺，而又怕人窥探出他是这样的无能，只讨生活于自己的内心的小圈子里。但是你以为他是做不出惊人的事情，没有男子的胆量吗？不，在他的感情的潮涌起的时候，哦，你单看他眼角间一条时时刻刻的变动的刺激人的远线，极冲动而敏锐的红而厚的嘴唇，你便知道在这种时候他会贸然的做出自己终身诅咒的事，而他生活是不会有计划的。他的嘴角松弛的垂下来，一点疲乏会使他的眸子发呆，叫你觉得他不能克制自己，也不能有规律的终身做一件事。然而他明白自己的病，他在改，不如说是在悔，永远的在悔恨自己过去由直觉铸成的错误。因为当着一个新的冲动来说时，他的热情，他的欲望，整个如潮水似的冲动起来，淹没了他。刚刚这样的一大段的文字，其实只是介绍周平这个人物当中很小的一个段落，后面还有大段大段的这个介绍， 将近三分之一的这个篇幅。那在刚才的这个朗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就能感受到前面呢是周平的一种弱？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舞台上哈，包括电视剧，我记得电视剧当时是赵文轩饰演的，那舞台上呢是濮存昕，那么他们呢都是一种文弱的形象。其实曹禺先生我看在他的原来的描写当中，不仅是那种文弱，其实他还有一种憨态，也就是周平也有他能够迸发和爆发出来的东西。那再一点呢，在弱之外，我们看到后面的很多的介绍强调了周平的错，他的弱使得他天性有一种弱点，或者说他自己所无法战胜的东西。那么当他受到外界的诱惑，准确的来讲就来自于他年轻的后母，那么他们之间就犯下了错误。而周平的后半生，其实不谈不上后半生，就是生命的最后的这段时间，他是在悔恨当中度过的。 在一个特别沉闷和冷淡的环境当中，需要一个人物让舞台的节奏再次的紧张起来，究竟是谁呢？沈英老师， 小的过场呢，咱们前面看到了穿针引线的一直是鲁贵儿，他一会儿跑上来引发了一个新的故事情节，一会儿跑上来，那这个时候呢要发生一个大事儿，也就是雷雨当中相当著名的一个场景，那就得大人物，最大的那就是周家的老大，周公馆的男主人就是周朴园，周朴园出场，让我们看到门大开，周朴园进来，他约莫有五六十岁，鬓发已经斑白，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滞的眼在底下闪烁着，像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他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俊丽。他穿的衣服还是20年前的新装，一件圆花的官纱大褂，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衫，长衫的领扣松散着，露着颈上的肉，他的衣服很舒服地贴在身上，整洁，没有一丝尘垢。他有些胖，背微微的余缕，面色苍白，腮肉松弛地垂下来，眼眶略微下陷，眸子闪闪地放光彩，时常也倦怠地闭着眼皮，他的脸带着世故和劳碌，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看着他平日的专横、自信和倔强，年轻时一切的冒失、狂妄已经转为脸上的皱纹，深深避开着，再也寻不着一点痕迹，只要他的半白的头发还保持昔日的光彩，很润泽地梳到后面，在阳光底下，他的脸呈着银白色，一般人说这就是贵人的特征，所以他才有着这样大的矿产。他的下颌的胡须已经灰白，常用一只象牙的小梳梳理，他的大指套着一个板指，他现在的精神很饱满，沉重地走出来。 这样的人物出现之后，大家又会觉得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是大事呢，之前 啊，不是说上来之后就发生我们说的第一个重大的这个场景故事哈、啊，他要做足了铺垫。比如说呢，他先和周冲辩论啊，因为周冲会讲他的那些人生的道理，提到了陆大海，而呢，周朴园也是留过洋的人，他不是一种简单的老古旧啊，他是既接受新思想又维护旧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他的武器就更锋利一点，他就会觉得周冲你见的太少了啊。同时呢，周平会汇报说我为什么要到矿上去，我打算什么时候走啊。那么周冲又说父亲，我还有一点想法要跟您说、我想把我的学费分出一半给。在他说到给的时候，这时候非常戏剧化，突然呢周朴园就喊了一句说四份啊。那么如果我们接起来好像说分出一半给四份，这恰恰就是周冲的想法，但是周冲恰恰没有说出这个人名，四凤是周朴园说的啊。为什么叫突然叫四凤？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药碗啊，他就说给太太的药煎了没有啊。结果呢，四凤呢就不敢说，四凤就看着樊一啊，樊一很勇敢，樊一说让他倒了，因为刚才煎了药了啊，舞台这个一拉开，大幕一拉开就是四凤在煎药、只不过说樊一嫌药苦让他给倒掉了啊，这样倒掉的只是一个药，那么四凤倒掉的是药，樊一倒掉的就是他认为他所受到的这种屈辱和痛苦，你想让我干嘛就干嘛啊。而在周朴园的眼中，倒掉的是什么？是我的威严，这怎么能倒呢啊。所以这个矛盾，你得先找到这个矛盾集结的这个点啊。 在这一幕的尾声的时候，留下了周朴园还有大儿子周平了。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一段的对话也是特别有深意，而且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因为周朴园他要最后教育教育儿子，说我听说啊，你呢啊，现在这个有一些行为很不好啊。这个时候你想，那个周平的心就低了起来了。 对， 这好几件事呢，挑哪个说呀？啊，不不不，爸爸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说不对，说你这样的事儿你就对不起我啊！你快30岁的人了，你应该懂得这个自爱。而且说，你知道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平吗？你妈妈的名字，你亲生母亲那么贤惠、那么美丽的那么一个女子啊，那么她去世了，为了纪念她，我在你的这个名字里加了一个平，她的啊，那么说呢，哎，为了你的生母，你要把你现在的行为给改过来。然后呢，这个周平就吓得呀，就在舞台上筛糠一样的哆嗦，躲着他爸爸，不敢看他爸爸的眼睛，觉得完了，这个出大事儿了。我和我后母的这关系，那我爸爸怎么原谅我呀？他已经觉得天都要塌了啊！这个时候呢，突然啊，他说不不不，爸爸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在他这么说的时候，突然周朴园说出的是什么？周朴园说出的是啊，我听说你天天在外边跳舞，喝醉了酒，半夜才回家。长叹一声，哎，长出一口气，完、赶紧鞠躬，是的，爸爸就承认了。每一次我看了好几回《雷雨》的这个话剧哈、到这时候他一鞠躬说是的，爸爸，观众就笑了。 没错，那么在这一幕当中啊，我们可以说重要的人物都已经是悉数登场了，而且呢，真的是做足了铺垫，戏剧的矛盾呢也是层层展现出来。接下来内容那就更加出彩了。 对，因为刚才刚出了一个高潮，就是这个逼着吃药的这个啊、如果是我们同学为了高考，那一定要记住吃药这个环节啊，它是常考的这个考点之一、是吧。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讲精彩，就是周家和鲁家的中间人物啊，鲁世平还没有出场啊，他的这个出现呢，应该说让这个矛盾的这个锁链越缠越紧。鲁世平呢虽然没有出场，但是实际上前面已经做足了功夫了啊。比如说在最开始四凤和鲁贵的这个交谈当中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叫侧面描写嘛，侧面的烘托啊。那么在四凤的口中说，我妈妈她是一个本分人，他念过书，他讲脸的，讲脸他是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人家去听使唤的啊。那么鲁贵会说什么？说他讲脸，他是个穷骨头啊。那么他呢啊，把自己发到800里外的济南去，一个月才挣这么800块钱，说这不叫啊有出息，这叫没出息，这是鲁贵眼里头的。所以我们从这儿明显的可以看到什么？ 鲁世平和鲁贵儿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的人。 嗯 啊，那么以鲁贵儿的这样的这个见识，这样的层次哈，世平压根儿就没有把他看在眼里，搁在心上。 嗯 啊，所以我们在讲，嗯，虽然这话扯得有点远哈，就这个婚姻当中哈，就是真的得是这个两个人志趣相投。 是， 所以为什么世平走那么远？为什么他们在教育这个孩子的这个层次和角度上差距那么大？关键的就是人的这种素质和素养是不一样的。 好的，那么第一幕落下了，第二幕呢，大幕即将要拉开。第二幕开场呢，也先是一段感情戏啊，我们特别清晰正面的看到了周平和四凤之间的爱情。这次不是周冲和四凤了，是周平跟四凤了。 对，周冲和四凤那个不叫爱情，那是一种幻想，一种理想啊。那么到这块呢，是不是爱情呢？我觉得这段爱，但是它开始的时候让人感觉到特别别扭，因为我们看到了四凤对他父亲的这个蔑视啊。但是呢，鲁贵拿出这段话啊，拿出说，你看大少爷对你那么好，曾经送你回家，还拉着你的手说个没完啊。这样的话，四凤就拿出了12块钱给他的爸爸，等于就是被鲁贵拿来利用了，拿来换钱来了。啊，那同时呢，也被这个樊一用来怨愤啊。樊一为什么要让鲁世平来到这里？那么同时呢，樊一为什么他对四凤另眼相看啊？为什么他会那么怕周平的离开啊？那么都是因为这段爱。 嗯，所以我们看这两个人出场啊，都是吹着口哨， 是 你就会觉得特别不正常 啊，就像那个特务接头似的。 对， 按理说一看多高兴啊，俩人，俩人在别人面前得表现得啊非常非常正常。 嗯、 然后一看没人呢，哎，他吹两声口哨，他远远的接两声口哨、 嗯、 啊，这个一下子让我们觉得，哎，真是不正常的这么一个啊这个爱。 嗯， 那么当然呢，两个人终于在舞台中央，让我们正面看这么一段感情啊。那么这个单纯的四凤呢，就有了抱怨，因为四凤一上场就说老是这么偷偷摸摸的啊。那么这个后来在他们的交流当中啊，四凤也说啊，说你把我带走得了，我在这个家我也待不下去了啊，我也害怕啊，你把我带走，我到矿上你也得有人照顾你啊。啊，这个时候大家看多好啊！啊，适龄男女，然后呢，陷于爱恋之中啊，互相惦念，然后呢，一起远走高飞，这是我们想象的最好的一段爱情。但是，这个周平是不同意的。 嗯， 啊，你能理解周平他为什么不同意吗？ 我觉得，其实从表面上面看的话，那就是这件事情他不敢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大家族当中，去公开。 是这样的。 嗯，而且另外一个呢。大家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四凤的苦恼也并不少，但是呢根本不在这个周平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在这儿我也能够感觉到，其实周平这个人与其他说口口声声的去讲爱四凤、 嗯、 但我觉得其实他爱的更多的是自己。 对，他太爱他自己了、嗯、所以他想到的，因为四凤会跟他说，说我哥哥是瞧不起我的、 嗯、 我爸爸只能跟我要钱啊，我的母亲呢，他这个今天晚上就回来，他要知道咱俩的事儿，他会恨我的、 嗯、 啊。那么这些周平通通听不到，因为周平跟四凤啊，这个大着胆子在公馆里能够约会哈、啊，趁着没人的时候，他就想解决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就晚上咱俩要见一面啊。那四凤都说不行，今晚上我妈回来，那也得想办法见一面，是吧？哎，我偷偷摸摸的去你那儿。所以说，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在讲爱，我不知道是不是站在周平的角度，我们这么说，把爱灌在他们的这段感情之上，有点亵渎了这个爱。但是至少从这个四凤这儿，它是一种单纯的依赖，女孩子那种初恋嘛、 嗯、 就遇到这样的男人啊。那么从周平呢，他对四凤还是有利用，同时呢这里头既有情，可能欲的那一面就更明显一些。 是，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一对情人的故事呢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是、 嗯、啊，需要做一个缓冲。 嗯， 那这个时候缓冲，那就是鲁贵的出现，就起到这么样的一个缓冲的作用。 对，鲁贵出现，他把这个四凤呢就叫走了啊，而且呢跟这个樊一打了招呼啊，而且在他们的这些过场里头，我们也看到一些铺垫性的东西啊，打了伏笔，比如说花园里的电线啊，它已经坏了啊，要找人来修理啊，今天晚上要有大雨啊，让我们一直觉得在这个词叫造势啊，要有大事儿要发生啊、 嗯、 那这个时候呢，舞台上自然就过场到周平和樊一。 因为他们俩的冲突是最激烈的，他们俩的感情是最不应该存在的，然后呢又是一个想跑一个要追，一定要黏住的啊，那这个时候才有矛盾是吧、嗯、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是直接而犀利的。 是，而且我觉得这一段对话真的挺精彩的。 是的、 而且如果大家看过这个人民艺术剧院这些老艺术家们所演绎的这两个人物，我觉得这一段对话真的可以让大家我们重新来去欣赏一下、 我们共同回顾、 这些天我没有来见你，我想你很明白。 我明白。 那么我就是个最糊涂最不明白的人，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可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你反倒轻轻地把他给忘了。 那还有谁？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哎呀，你疯了。 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有责任，你不能就这么丢下我一个人跑了。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话不是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得出来的。 我在这个体面的家庭里已经生活了18年了，周家的罪恶我见过，我听过，我自己也做过，可我始终就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自己做事我自己负责，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连同你们的好父亲背地里做了许许多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表面上还是一副道德的脸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你预备怎么样？你要跟我说什么？ 是你的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里来生了冲儿，可这十几年来就像刚才一样的凶狠，把我渐渐地磨成了像石头一样的死人。是你突然从家乡跑了出来，把我引上了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又不像情妇的路上。 你现在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我告诉你，我盼望这次谈话是我们最末一次谈话了。 等一等，我希望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我这不是在请求你，我希望你用你的心好好的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个屋子里说过的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你记着，她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辱，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了，我想我这些天的痛苦你不是不知道的，好，请你让我走吧。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于人艺这些老艺术家他们的一个舞台上的演绎啊。而且呢我们其实看到了在这个周平和樊一之间的这个对话，有人会说这个周平认识到了自己这种有悖于人性的这种肮脏啊，但是我们想好像他并没有说那么样的高尚，而更多的我觉得他其实是考虑到因为他的爸爸周朴园回到周公馆了， 对 这一段这个感情是绝对不允许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当中是驻留的。而且呢像周平这种养尊处优的这种大少爷啊，现在已经是一个徒具空行的一个废物了，而且他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的父亲去抗争， 应该有这个因素哈、另外一个他也并不想，不是说不敢抗争， 他就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了。 他对樊一是什么感情、他只是一种情感上的那会儿的寂寞的一个被吸引、所以说樊一会指责他说你引诱我，而周平认为呢我怕了你了，我要躲开你。周平当时我觉得我们要是说不好听的话哈，就是说玩玩而已、因为我寂寞，我小，我不懂事儿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儿他可能什么东西都敢碰，碰完之后他发现，哎呀，他要担责任。 对， 那他长大了以后，他自然就厌恶什么？厌恶原来的这个女人，厌恶自己过去的生活，很希望，哎呀，真的是说这一篇要我们说生活像那个翻书一样翻过去该多好啊！所以他就躲得相当的积极啊、所以从这儿呢，那我们也看到樊一很可怜，他很可怕。他也有可怜的一面，因为他说你对我负责任、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啊。所以说其实周平带给他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仰之弥高求之弥切的新世界，他认为周平就是他的世界，这就相当的可怕。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别的、出现一个人他就认为这是他的世界，那一旦这个人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初四。今年的春节假期期间呢，北京市域内所有的收费公路对于7座及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呢，是从除夕的0点开始，一直到2月21号，也就是初六的24点。请您合理的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农历正月初四又称为阳日，是中国民间迎神的日子。大年初四这一天呢，全家会在一起吃折罗。所谓折罗，就是把这几天剩下的饭菜合在一起做的大杂烩，打扫年货。另外呢，还会清扫室内，把垃圾收集堆到一处，也是中国民俗中所说的扔穷。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会继续为您安排播出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昌平区历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是北京市唯一的长城、西山、大运河三个文化带相交融的区域。这里有哪些历史遗迹？他们将如何保护，又如何打造更多的博物馆呢？昌平又将如何把商业街区和运河园文化相结合呢？今天我们来说说三代融合的昌平区。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儿，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七九八。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继续我们新总规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今天进行到了第9期。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带大家了解了西城的文化，感受了通州的变化以及密云的文化味儿。今天我们走进了这个区，这一个区里啊，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还有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三个带都有，这就是昌平区。今天我们就带您去探秘昌平的三大文化带。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原昌平区博物馆馆长、昌平历史文脉梳理工程专家组成员邢军。邢老师好。 你好。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说昌平啊，是北京的几个区当中唯一一个三大文化带都直接囊括的区。那您先跟我们说说呗，这个三大文化带在昌平都有哪些有代表性的地儿，我们可以去寻觅一下这文化印记呢？ 好，所以三个文化带在昌平都有交集呢，但是其实又不是十分突出，但是又都有存在，所以这也是昌平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咱们说吧，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吧，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我们给它放大了说，其实它就是太行山的一个余脉延伸，就是北京大西山。然后如果要从地理分呢，就是以关高为界， 关沟以南的这个部分，关沟以南的这个部分，它就属于西山的范围。所以还有我们刘村这个最西边的有几个小村子，他们那个流域已经就属于永定河流域了。 嗯。 他们那个地方的雨水啊，都要流进永定河。所以这就是西山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肯定是居庸关是明代的三大关口，著名关口之一啊。所以这肯定是长城文化带的一个突出的一个亮点。完了还有是运河文化带，运河带正好是元代大运河，就是通惠河的源头白福泉在昌平， 哎， 所以这个三点多多少少都要沾染点昌平这个地方了。 其实好多区也说这文化带都跟我们有关系，但是直接三个文化带在一个区里都有体现的，这个昌平还是很难得的。 那这真是很难得的，确实是。 没错，刚才呢，这个邢老师跟我们说了昌平三个文化带的代表性的一些地点哈，也可以说是串起了昌平的文脉。网友可人他就说了，他说昌平这名字啊，一听就充满了古意。 对， 确实是昌平，昌盛平安，特别的吉祥哈。那昌平这个名字应该说叫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哈。 对，从昌平这个名字你来看吧，它就是人为的给它命名这么一个名字，不像什么山东啊、山西啊、什么三里河、七里渠啊，它不像这种东西以自然命名，它就是人为的要给它命名在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是这地方比较重要。这个名字从哪儿来呢？还是起自汉代，汉书里边有已经出现了昌平了。 嗯。 从北京市来讲，就是这从汉代的名字一直到运用到现在，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昌平，一个是平谷，就是汉代就出现这两个名字，然后一直使用到现在。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重要。所以汉代我们也知道是一个大汉朝的一统江山嘛。所以 对，昌平从西汉就开始设县了。 对对对，所以在这儿布了一个棋子儿。这个棋子的意思就是要管好这个地方。所以这也跟昌平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嗯。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昌平的名字来自汉代贵族的封爵，叫昌平侯，是吗？ 这有一种说法，但是应该跟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太大关系。 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我们现在从字义上来看，他就是应该还是祈求一种，因为我们一种平安的意思，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整在是关沟的南口这个地方，它主要是一个起到一个交通的作用。如果你要说到内蒙啊、山西啊，都要通过这儿，所以这是一个大通道，所以这个地方相当的重要，要把守的地方。汉代你看有一个官员要当官，从中原到内蒙去当官，他就要经过这里，所以在内蒙河里有一个汉代的墓葬，一个壁画。那壁画就写着居庸关，有仨字，一个桥，然后大队的人马从那儿路过，所以这等于是汉代的这整体布局的这么一个棋子，所以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起到一个寓意的作用啊。 在西汉的时候，就在这一片区域就有昌平和均都这两个县了，是吗？ 对对对，有均都了，均都可能更早一点。均都的其实它的名字起源于这个关沟。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太行八行，完了也叫均太行山有个八个通道，行就是通道。这个行呢，现在就有一个还保留，井陉县，山西有井陉，那个是一个行，其他名字可能不太用了。但是昌平这是第八行，就是最北边的这么一条山谷了，这叫均都行。所以这边的这个部分山呢，也叫均都山。所以这均都这个名字也是伴随着昌平，也是流传了很长时间，现在好像不太用，现在就是。 虽然在西汉的时候已经才设的这个县，但实际上昌平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这已经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了。 哎，对，这就是还要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雪山村，他那儿有一个雪山遗址， 真的是那时候是雪山吗？ 雪山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也叫老百姓说法传说啊，叫薛山，就是二郎神从天上那儿抖了些克了土，然后落到这儿了，就山很小，很小，叫现在改名叫雪山了。所以那处一个是昌平最早的人类活动的一个遗址，属于新石器时期，一直它往下延续的很长，包括在汉代的时候还有墓葬，包括再到战国汉代都有它延续，所以这个地方是昌平最早的人类活动地方。它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有人类活动？我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看也没有水泥啊，也没有什么钢筋啊，它能够在这生活，一定这个地方适合人类的繁衍。它这个地方也是面临前面是一条河，就是关沟下来的，就是温榆河的一条主流。过去我们是农业民族，农业民族一定要选择 临水而生，它选择有水的地方，你可以又有水，但是它北边又给台地，它又给避免洪水，所以这个地方极适合人类的活动，它背边那个山又挡住点寒流，所以这是一个极好的地方。 所以6000多年前昌平的这个雪山还有南口这些地方 对 都有人类活动的， 对对都有人类活动，对对对，这是一个好地方 啊、西汉的时候设了昌平和均都这两个县，然后三国时期这个魏国还有西晋东晋的时候，这两个县是属于幽州的，那时候是吧？ 幽州对，尤其到唐代更明确了，我们的北京地区就叫幽州。就三国两年那个地方反正是有点乱了，有点乱。 后来这个昌平和均都这两个名字还互相的就是合并过是吧？ 对，最终使用了这个昌平两字了。现在有一土城那地方有一土城，现在一些专家还把它认为这是均都故城。但是均都这个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消失了，以后 东魏的时候这个均都把它并入了到昌平里头了。 昌平了，对，后来就没有了。 然后后来五代后唐的时候，昌平还曾经改称过燕平。 燕平，对对对，现在还有个燕平八景，还 还有燕平八景。 燕平八景。 后晋的时候又叫昌平了，是吧？ 对对，挺乱。 这名字改来改去也是表现了当时统治者他们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哈。 对对对，还有昌平这个地理位置，就是等于互相还是跟少数民族互相拉锯的这么一个地方的。 昌平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北大门，也被称为这个密尔王室古宫重地哈，有京师之枕的美称。 对， 那明清的时候昌平是什么样子的呢？ 应该说是明代是对昌平的一个转折了。不然它就是普通这么一个县份。 对，明朝正德年间它这个由县升为州了是吧？ 对啊对啊、哦、就跟这皇陵有关系。所以等于明代建立北京城，尤其朱棣他把都城要迁到北京之后，他就开始选择自己的陵寝了。然后就选择了昌平，所以昌平因陵寝而名。为什么要称作昌平州呢？就是当时你的昌平县，你要服务朝廷，得用很多的费用，迎来送往，这些费用特别多。当时的生产力也不是很好，没有那么多钱，那怎么办呢？我就给你升为州，然后你辖县，辖什么密云、怀柔、下三个县，把他们的财政拿过来。 所以当时在明朝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昌平是个很大的州，密云、顺义、怀柔，还有原来昌平这块都归他管。 对，都归他管。对，他取他们的财政，主要是为了朝廷服务。所以昌平因为这个名气也大了。还有一个等于昌平现在这个县城也是因为石材岭有关系。原来昌平的县城是在东边八里，现在东边八里地，西边八里地叫旧县那个地方。原来县城是在那儿，等于他的主要功能是服务往返于军官的这些人。到明代以后，土木之变以后，然后在景泰元年这儿筑了一个城，就等于昌平的主要职能以来负责维护保护皇陵，他的职责上有分工了，所以他就也是这个功能上的一个转变。 然后清雍正年间的时候，这又改属这个顺天府了是吧？ 啊，顺天府就是北京了，北京就叫顺天府了，就是。 然后在1913年的时候，撤州设了县。 对，他其实原来还也叫过州，但是州已经不辖县了，就是包括现在，就我小的时候，你看我的奶奶说干嘛去，我进州，就是到州城去办事，叫进州，不叫进城，叫、 哦、 进州啊、 这老一辈的这个说法也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昌平的一个历史、啊。 对。 然后昌平是1948年12月12日解放的。 对。 然后在1956年1月的时候归北京市，一开始是归河北省管哈。 归河北省，后来又归到北京市。 1956年1月的时候划归北京市管辖，然后撤县设区。 对，那阵就叫昌平区。 然后1960年1月又这个设了区，设成昌平县， 又撤了昌平县了。 是，然后1999年的9月份设立了这个， 又撤了区了， 昌平区， 对，就成为北京市总体大城市的一部分了。 城市文化范儿，寻找昌平文化带上的故事。昌平区历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是北京市唯一的长城、西山、大运河三个文化带相融地区。新总规里的北京城，今天带您一起逛逛三代融合的昌平，寻访那里的文化密码。昌平最为人知的长城段就是居庸关。居庸关长城建在一条长达15公里的山谷间，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山花烂漫，景色瑰丽。远在800年前的金代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称为居庸叠翠。居庸关是从北面进入北京的门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居庸关的中心还保存着一个雕刻精美的汉白玉石台云台。在元朝时，台上建有三座石塔，于元末明初被毁。三塔被毁后，此台上又建一座泰安寺。 此寺于清康熙年间被火焚毁，只剩下这个基座云台。 那咱们这个中国的万里长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哈。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昌平这个区境内的长城有多长，从哪儿到哪儿呢？ 这个问题啊，挺有意思。其实昌平老说有长城文化带，但是长城在历史上，昌平的长城确实很长，曾经在嘉庆年间叫过昌镇。而且给的级别特别高，但是随着昌平地理位置变迁，区域不断变迁，实在不好意思，到现在为止，明长城只有2600多米了，是在它的位置是在昌平与怀来交界处，也就是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此外呢，它还有几个城堡的也是不错的，长玉城、白洋城、南口城，包括居庸关城、上官城，这都属于长城的附属建筑。还有一段就是早期长城，所谓的早期长城也叫明前长城，就是与明代长城划分，明代之前的长城我们都把它叫做早期长城或叫明前长城。这段有一段北齐的长城在昌平这边有留存，23.5公里，就在刘村的西部的一道大山梁上，现在看的非常明显。但是它那种长城呢，就不像现在明长城那种特别立体感，它已经 那种垛口啊，一个 碎石头了，就碎石堆起了，就衣服在山垄上要湿垄了，是在山脊上，所以很惨。但是那是北京早期长城遗留最多的这么一段，挺有意思，可以去看看。 哎，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居庸关吧。居庸关是这个昌平现在这个区这个境内的最著名的这个长城点段，虽然昌平现在留的明长城并不多，但是居庸关还是非常 对 非常棒 的，非常重要 的。它是和紫荆关、倒马关、故关并称明朝的京西四大名关，是吧？ 对。 为什么会叫四大名关呢？跟它的这个关卡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是有关系的，是吧？ 其实是有关系的 啊、 嗯。 它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居庸关呢，其实我好多人都以为就是好像是明代什么洗哪儿的人来住，迁移人住，变成居庸了，好像这么一传说。其实这种传说啊，它是取自元代的一个人写的一本书来的。其实这个名字到现在为止，现在也没人能究竟考出居什么意思，庸什么意思，也没人考证出来。但是名字出现已经在秦始皇之前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哎，刚才您说的这个居庸的这个民间传说，就是当时很多人传说是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时候，把囚犯、士卒和强征来的民夫，让他们这个把他们拉到这儿来修长城，所以取名叫这个徙居庸途的这个意思， 对对对， 是吧？ 这说法对 啊、哦，其实您说不是这个， 对对，这是晚了，这是明代的一种说法。其实在秦始皇之前，战国时期就有这个名字，而且秦始皇修长城不是修的这儿，秦长城还要走往北呢。对，其实不是这儿啊、嗯，这只是一种民间的这么一种说法。 那实际上您说是最早有书记载是什么时候？ 战国时期的。 战国。 战国一本这叫什么书忘了。战国就有了，然后到了汉代就明确有了，天下九菜居庸其一。已经有了，就是一直叫居庸关了，就这么延续下来了。究竟这两个字什么意思？现在反正我看史书上也没看到，只是这么个叫法。 那现在的这个关城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督建的，是吧？ 对，现在我们看的居庸关城完全就是明代的样子。其实在明代之前它一直是作为一种通道，包括里边有个云台，那是元代的很精美的建筑。但是主要现在我们后来就是明代了，因为明代我们见到是最后了，到清代已经长城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遗留的遗址都是明代的。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居庸关城又是后修复起来的。原来的那个位置已经很破烂了。这是在后来十三陵特区重新给它修建起来的。 网友佳木他说，八达岭的特点啊是峻，司马台呢是险，说居庸关的特点是陡。不知道这位网友总结的居庸关的特点，邢老师是不是赞同啊？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他这不好比在哪儿呢？八达岭长城还是金山岭长城是吧？他这个岭长城，它是完完全全它是长城。而居庸关呢，它是在长城以内的一个城堡子 关口。 对，它是一关口，它是驻军的，是指挥机关，相当于怎么说呢？比如说现代战争，八达岭、金山岭，它是前面的前沿阵地，它是个战壕，它直接面对敌人的。而居庸关呢，是在后边，是个连部或是个营部，是这么机构。所以你要爬山的时候，你看居庸关，你使劲爬嘛，你怎么爬，它就这一圈， 然后也倒也倒不了哪儿去，闲不哪儿去。而八达岭不如八达岭金山岭不一样，你就可以沿山走得很远很远，它是一道长城是连起来的。 嗯， 所以 就是说实际上居庸关它是一个驻军的地方是吧？ 一指挥机关， 指挥所， 它只是一个围合起来这么一个城。其实它实际意义它还不是真正意义那种长城是面对着外来怎么样，还是有点区别吧。 那居庸关它的这一段的长城特点是，您怎么概括呢？或者怎么介绍呢？ 简单，它就是一个围合的城，起码它是一个圆形的。你从这儿走，你可以从另走回来，它是一个圆的。 嗯。 第二个呢，它你说它险吗？我感觉也好像不太险，不太高，因为你站在最高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关沟这一个关沟，然后它中间卡手这么一东西，它卡这个关的作用。 嗯， 所以不好说怎么险怎么走，因为它面积有限，就这么大一块地方，反正你要爬这么一圈也稍微费点劲也是。它形式不一样，它的内容不一样啊。 嗯，居庸关这里要说这个，它因为是这个一个指挥所哈，这个 指挥机关 风景也非常的棒。 哎，对对对， 这个居庸叠翠也是燕京八景之一啊。 对对对，这挺有名的，这是对。 嗯，网友王马儿问，他说居庸关那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铁路旁边都是花海的景儿，特别美啊？ 对， 对， 我记得去年还有前年。有那个摄影发烧友挤满那个火车道的情景啊，是不是隧道铁路隧道穿过花海，春天的时候特别美。 对对对对对， 后来我记得那还给隔了，不让人随便上。 对，老百姓看见了，因为那太危险 了，太 危险了。对对对， 那是在哪一段啊？ 其实就是在居庸关城的前后那段时间，而且就在那个特定时期，就是春天。其实它那花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名贵的花，就是山桃子、山杏子。 邢老师，您老看，您不觉得？ 是， 大家现在看，就是在这城里头见的少的，还 是 很稀罕的。 这山桃、山杏，结果一位记者给发现了，从一个高的地方，然后一照，啊，一下就火了起来了。这些发烧友们完全就跟上了，完了。但是它这个铁路现在逐渐的封闭，像我们在2007年普查的时候，还没有封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个老车站的居庸关老站房啊，东港老站房还都在， 还在用吗？没 用 了， 不 用 了。但是它还是保持原来的那种风格，它已经不用了。后来都为了可能安全起见，两边都封闭起来了，因为可能这个车速太快。 对，好多人有要为了拍吧，离得比较近，这真的很危险。 对对，很担心，很担心。嗯，所以圈起来了，就居庸关那个收费站的出口那地方，当地的人在那个时期就给他围起了，千万别出事， 嗯、 要出了事也是很麻烦。 可不是。 但这个景色来还是确实真是值得一看，尤其大山谷里的，满山的都是鲜花，一道列车从中穿过，确实是很美， 还是很美的。 对，成为一道景观。 这个要说居庸关这个铁路啊，那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詹天佑，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课本里是学过的。 对对对， 这是中国第一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和人员，由中国人自行完成投入营运的铁路， 对， 是吧？ 这是中国人的一份骄傲，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设计，因为詹天佑成就了这么一段铁路。其实这段铁路，因为有这段铁路，也是给南口留下了宝贵的一个南口大厂这么一些个财富，也开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这么一个先河。其实这个铁路它原来也选择了很多线，包括现在走那个永定河线，包括我们这边的德胜口线，后来它最终选择了这个地方。所以因为它的重要，所以2013年把它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就这一段啊，南口到八达岭这一段， 这多长一段？ 大概有个20多公里， 嗯， 就等于包括延庆、昌平都给包过去了。其实它最好的还是在延庆那段有个之字形的，那是等于是一个开创，因为它这个坡太陡，它没办法采用一个之字形迂回的方式，等于减缓这个坡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首创。 刚才您说了这个南口大厂，就是因为有这条铁路之后，所以这个地方的工业发展起来。 对，工业发展起来是。 是吧？ 是南口成为这么一个工业的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镇。 当时呢有什么玻璃厂、暖瓶厂、水泥机械厂、面粉 厂、 化肥厂、 钢圈厂。对对对对。它跟这个交通我想着有密切的关系，交通方便。对。 嗯、而且百年之后的今天这条铁路还在发挥作用。 哎，还在发挥作用。其实这个地方现在的最新修建的京张城际高铁还要通过这个地方。 是吧？ 所以长平这个地方就关过这地方太重要，你躲不开，你怎么也躲不开的，你必须还走这个地方啊。